就有恨，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君秋演唱的《望江亭》的选段了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张君秋积极参加演出和创作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，张君秋接受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委托，担任了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艺术总顾问，到他逝世时共完成了京剧音配像120部，为京剧艺术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下面再来欣赏一段张君秋演唱的《秦香莲》选段。 Oh!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君秋演唱的《秦香莲》选段了。在这出《秦香莲》当中扮演包拯的就是著名的花脸表演艺术家裘盛戎。裘盛戎在艺术上打破了过去铜锤花脸以声夺人的局面，提倡以柔衬刚，利用鼻头腔共鸣，以声传情，寓情于声，声情并茂的演唱方法。下面呢，我们一同来欣赏一段裘盛戎演唱的《铡美案》的选段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裘盛戎演唱的《铡美案》选段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裘盛戎在表演创作上一手抓继承，一手抓创新，不但上演了许多经典的传统剧目，还排演了《雪花飘》这样反映时代的新戏。他还悉心教学，培养出了许多的花脸人才，创造了京剧花脸十进九裘的局面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我们本次的旅行也差不多该到站了。最后为您送上的是裘盛戎演唱的《赤桑镇》选段。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大熊制作叮当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期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。失去。